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讨伐梁英， 唉，讨伐梁英啊，唉，好神气啲，喂， 神气啲， 其他狗官，唉。 唔係，我哋再嚟一次啦！ 呢個呢個佢哋叉事咗， 大佬叉事嗱，呢即係我舉呢邊手就呢邊啦，跟住咪咁一齊啦 ，OK？ 一二三， 討伐王英，邊係咁官？ 鬱文主義， 唉，咁先得噶 嘛，咁即係要練習多啲。 唔係從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大家睇到啲年青人咧係需要磨練， 唔係嘅頭先係。頭先係夾得幾好嘅，但你嗰啲即係帶領嘅人有問題咩？呢句都冇心理準備，呢個我要幫佢嚟講翻一句説話，係咪？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我哋要靠呢班後生仔嚇打頭陣啊，喺最前線幫我哋拉票嘅，係咪？咁啊嗱，佢趁佢哋今日喺度咧，有冇人想講嘢咧？小姑。 一定有喎，千祈就唔好話嚇對住個鏡頭咧就唔講嘢喎嚇。 坐定定喺度。 有冇人自己volunteer 接個訓用啊？嚇舉手啊！嚇話而家啫，點解個咁樣？ 大組長啊，大組長，成少啊，大組長。 嚇俾支麥你，俾支麥你， 令到佢講兩句。大組長，我哋即係呢個咧就我哋辦事處大組長，即係有時因為我好多文件要簽或者我成日出咗去，即係俾記者啊捉咗去做其他嘢咧，佢分擔咗好多工作嘅。咁啊，即係佢同翻實習，佢帶領我哋即 係。肥龍講幾句係嘛？ 講幾句啊？ 咁今年嘅青年政見體驗計劃啦，咁就即係其實即係好似大家講到好似好辛苦，大家成日出去之後走去早站啊，跟住又晚站咁樣。其實大家都係好似即係如果你大學玩 O Camp 嘅時候，好似玩 O Camp 咁樣，即係我覺得成件事 玩幾個月嘅喎， 即係玩一個維持兩句嘅 O Camp 咁樣咯。即係大家一齊工作完咗之後，可以一齊做朋友啊，一齊夜晚食飯啊，玩其他遊戲咁樣咯。 其實好開心嘅， 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係啦，同埋係即係冇大家想象中壓力咁大，始終都係大家有心做呢件事都好享受嘅。 OK， 咁啊呢個最好啦。如果你話即係大家壓力都好大咧，咁即係阿 Jo 就罪過啦。 我唔會令佢哋話你好大。 OK， 唔係其實最緊要做嘅時候，即係自己係感覺係開心嘅，咁就得啦。唔好有壓力，呢個最緊要。同埋喺個過程裏邊咧，不斷觀察啊，自己思考啊，咁你會學到好多嘢噶嘛，係咪？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我覺得係嘛？即係我哋好似你咁嘅年紀，冇機會參加呢啲。 哦，光選啊選 啊，冇得選啊選選舉，咪咁而家有都係等於冇㗎啦。即係今次 最後一次選舉， 最後一次選舉，下次就用第二個理由唔俾你選㗎啦，係咪？即係排緊隊嚟㗎啦，呢個係係嘛？咁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我哋有批生力軍啊，咁就幫手。咁當然我哋希望對成個選舉工程咧都即係我哋唔係話一定要。有啲咩幫助，但至少可以令到佢哋大家即係好投入去做呢樣嘢咧嘅，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成就嚟嘅，我覺得係咁，所以當然又要同佢哋即係鼓勵一下打氣嘅，係咪？咁啊，台長，你對呢班年青人有啲 有咩鼓勵啊？我講一兩句啦，嗱，呢個台咧亦都即係同呢個選舉嘅運動咧。構成一個好強烈嘅關係，冇呢幾次嘅立法會嘅選舉，事實上冇呢個台演家嘅成就。我諗有鬱文喺呢方面要承 認三次 選舉嚇。咁除咗個聽眾之外咧，我覺得咧，即係喺呢一兩屆，特別今屆啦，其實我哋個台咧，或者呢個選舉嘅工程咧，佢嚟咗好多生力軍。 咁我只有一個寄望咧，就係、是、今日咧，你哋喺度咧，就譬如你哋口即係嗰個表達啊，或者咩都仲需要磨練。我就希望咧，你哋參加完呢次選舉嘅運動之後咧，上翻呢個台，做翻一次經驗嘅總結。 係， 你喺今次呢個選舉入邊，你見到啲咩？你學到啲咩？你期望下一屆選舉？ 咁我哋揾阿台長開一集特別嘅，就淨係俾佢哋講呢樣嘢。 係啊係啊，你選完之後啦，我諗大概喺九月中到。咁你選完九月四號嗰晚，你點完即係睇完點票啦。咁你都唔好即刻做，你嗰個禮拜唞一唞，你諗一諗。即係喺呢段期間， 成個過程裏邊究竟有啲咩學到，或者有啲咩啟發？ 有冇啲嘢你當其時原來應該要做嘅，你冇做到，咁、你可能期望喺四年之後你做翻啦。如果得嘅話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唯一一個寄望嚟嘅嚇。 咁呢個咧就可以由台長去召集， 係啊， 開一個特別版都得噶嘛，唔一定係踩場噶嘛。 唔係，梗係唔係啦。 開啊，係啊，俾佢哋自己。 你喺度，佢哋唔敢講嘢。 係啊，咁俾佢哋即係嚇發書佢哋嗰個意見嚇，呢、這個都係一個。我覺得值得支持嘅，咁所以大家有心理準備啦。咁台長咧就會同大家即係等於開個座談會咁，不過係播出嚟嘅。OK， 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咧，自己又不妨記低一啲有趣嘅嘢啊，或者你自己覺得印象好深刻嘅嘢啊，或者你覺得有邊啲地方其實仲可以做得好啲噶，咁諸如此類，咁就都可以喺呢、這個。即係座談會裏面講啦，選後座談會正係為我哋呢班實習同學而設嘅。咁由台長主持，咁我哋而家就拍板定案啦。咁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啊，喺選舉期間你哋參與呢個工作就要多啲去觀察，睇下可唔可以睇，或者睇下啲對手人哋做啲選舉工作。 其實最緊要睇人哋點做。 係啊，睇人哋點做都得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可以有機會睇到、觀察到都可以嘅嚇。咁另外跟住落嚟嗰啲選舉論壇咧，其實我哋都係揾啲班人出現嘅喎。 係咪？係啊，主力嚟嘅。 著曬。 咁當然我哋有 衫就企喺度咁啊。 會。都是因為俾佢體驗，即係選舉工程當然是選舉論壇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係成個氣氛，即係推至一個高潮，即係各個候選人誒露唔露底都睇呢個競選論壇噶嘛。咁啊，俾佢哋實習，即係體驗到臨場大家即係你來我往嗰個嘅辯論嘅氣氛是很重要 啦。不過嗱，都要提醒大家嘅嗱，大家即係唔知道你哋睇有冇睇以往啲選舉論壇啦？有啲人咧上邊咧變得好差咧。照選到的，所以不要太介意那個人口在那裡睡覺或者搭些東西很很愚蠢，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莊賢鬱敏敏袁秋那五星期裡面那五粒星是為什麼他就整個人在那裡啞口無言，完全不懂答， 答錯了 是吧？類似很多你會在今次選舉裡面你都會見到的，但你就要一個很清醒的睇法，即使如此咧，嗰啲票咧都唔會走嘅，照樣投俾佢嘅， 嗰度大鑊。 咁呢個就係香港嘅選舉嘅現實嚟啊！ 就算佢好白痴都好，佢都會多咗好多票嘅。 多時打咗蝕龍工商， 蝕龍工商啊！ 今年你會唔會問到佢一次，俾咗次機會嘅？ 唔係，我問到佢次，佢都照答錯嘅。呢個就即係我個人估計嗰陣。 唔係，但係再問佢冇意思。 冇意思啊嘛！你再問呢樣嘢，佢咪又係選贏嘅咯。 不過呢啲選舉論壇咧，我頭先都提過啦，因為其實名單太多咧，每人發言嘅時間又好短，同埋佢有啲電視台嘅做法就係要你抽籤，抽中你先有問，有得問對手嘅嘛，你明唔明？ 佢唔係話指定問邊個 啊？係啊， 指定問邊個？ 係指定問邊個嘅？而家佢哋嘅做法，你睇到電台就係嘅。即係好似阿四眼嗰人咪抽到問佢即係呢個民主黨嗰個 許志峰 許志峰問佢咯，咁佢咪唯有啄佢領展咯，或者咁樣樣。咁有啲人抽到呢個葉劉係咁啊，攻葉劉話講嗰個剝奪選舉權嘅問題咯，咁就咁。咁但係因為佢哋過去發現咧，電視台咧，如果你任由佢自由發揮咧。咁有幾個人咧就係喺度互片噶嘛，係好嘈噶嘛，特別係九西嗰四個婆娘，係咪啊？咁佢喺度大家互轟嘅話，你聽到啲聲拆曬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毛孟靜又啄梁美芬，係咪啊？黃碧雲又啄明梁美芬，咁呢、這個梁美芬又啄翻佢哋，咁即係就係嗰四個婆娘喺度嘈吵，係咪啊？咁我。佢而家選擇嘅，你抽到你就係揀一個嚟喐，或者你唔問佢，你自己講曬都得，係嘛？ 咁我嘅做法就係、是，嗰陣時就你有得俾你自己揀人嚟搞，咁就好玩啲啊嘛。如果要抽到咁樣， 唔係，但係因為你頭先咁講咧，你會即係我自己有個咁嘅即係感覺啦。事實上，而家電視台係想通單嗰個選舉論壇嗰個刺激性， 係啊，好明顯。 即係同你最初你做主持嗰陣時候，都仲叫阿小翠。 唔係，因為好多時就即係其實後來嗰個選舉指引咧，即係關於傳媒做論壇嗰個咧，係因我而改咁嘅。因為我九五年第一次做呢個立法局嘅即係直選擂台係有線做嘅，咁佢嘅做法全部歐多，就喺嗰個區裏邊揀一個公眾地方，而且係公開嘅，你明唔明？做直播，仲係初初佢唔係室內。在個球場入邊，我記得當年有一次我去到呢、這個觀塘， 我睇到我在場牛頭哥， 咁就係啦，咁就呢、這個 司徒華抽葉石欣， 抽葉石欣嗰次，咁葉石欣就好猛震嘅，咁另外咧就阿陳婉嫻咧就嗰次咧就陳婉嫻嗰啲擁躉咧工聯會嗰啲喺出邊咧就喊打喊殺講粗口，跟住我指住陳婉嫻，我話你叫佢收聲。唔係我就入你數，你冇票嘅，我話俾你聽。直播嗰個係，咁你話而家嗰啲做直選擂台嗰啲人會唔會咁？我係第一個做九五年，跟住九八年嗰次選舉，即係話九七之後，因為佢冇直通車嘛，咁所以九五年選出嚟嘅議員咧，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咧就任 立會， 本嚟四年噶嘛，咁九六年就已經喺深圳有個臨立會啦，嗰陣時係兩個立法機關。咁九八年先係第一屆特區嘅立法會，跟住二千年隔咗兩年有第二屆，二千零四年就係第三屆。咁我就做咗港英時代嘅九五年嘅立法局直選擂台，同埋九八年即係、就是、特區立法會第一屆立法會選舉，同埋二千年第二屆立法會選舉，我做咗三屆嘅立法會直選擂台。我哋嗰陣時嘅做法就係、是，佢前面可以有人俾人每人講一分鐘，跟住就輪到我逐個盤問。 呢 下啫，我逐個盤問嘅時候咧，我係有啲問多啲，有啲問少啲，咁就唔係好似而家嗰啲要 ego time。 唔係啊，這個我要提一提啊，因為咧到有一個咧，我對呢個印象猶深，就係、是、當年咧阿程介南，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涉及嗰個貪污嘅問題咧，而突然間咧，即係成個民即係呢個民建聯個系統咧就停曬車。記唔記得當其時阿劉光華選啊？ 係。 咁佢問你啊，對於呢個劉光華，即係對於呢件事嘅睇法，咁啊，阿劉光華就喺度咦啦，你收尾就直情砸到佢直情暈啫，你記唔記得你自己嗰日問佢講咩？ 唔記得， 唔記得嘛？你就話任責，即使任何嘅風風雨雨，你都應該企喺呢個即係。民建聯嗰邊，佢答到亂曬大龍啊嘛，你就 remind 翻佢，其實你就唔應該咁答反嘛，你應該點答反嘛？ 所以佢後來咧，沙華仔咧，即係喺立法會咧，成日同我講，佢話鬱敏，我哋係經過你洗禮出嚟嘅，因為就係幾屆立法會選舉，咁都係我做嗰個主持嘛。咁後來咧就改啦，你明啊？改到又要 ego time 啊，係嘛？即係大家見。兩分鐘就兩分鐘咁樣，嗰陣時係我話事噶嘛，我中意俾你講兩分就講兩分。其實嗰陣時嘅做法就係、是、佢答完之後，我 follow up 仲多過佢答啊嘛。 係啊，嚇變咗你講嗰就係、是、如果你嗰陣 咁嗰陣時咧，就嗰、那個有線嗰個負責人阿春咧，趙永春咧就好過癮嘅，覺得哇好睇啊，好睇啊，好睇、啊！佢中意佢好睇喎。咁後屘佢話：哇唔得唔得，而家西環又炸營，呢個文匯報個副老總又嚟炸營，話九啊幾樣咁樣。咁後屘嗰個選管會咪改嗰個選舉指引，佢力求要公平咁樣，係咪？ 唔係呢個仲要提一提啦，就係、是、呢個選舉論壇嘅文化咧，由你即係參選之後咧，嗰、那個發問嘅水平咧已經去到即係我可以講啊，不忍捉到嘅地步。即係你根本就帶唔起嗰個選舉論壇嘅氣氛，不特止。 唔係嗰啲主持都有問題，我覺得 有問題。 個主持有問題咁、而且好多主持好明顯係佢係 即係。就算而家你都驚啦，你或者如果你做個即係個論壇，你如果令到某一啲候選人，即係我哋講唔係建制派嘅，係、突然間高票咗，咁佢事後嗰度炸營喎。嗱、舉一個例啦，嗱，譬如當年你有個口號。做到依家記得噶啦，就唔知點解當其時都爆出嚟嘅，就民建聯最無恥啊嘛。 嗰、那個零八年， 零八年噶嘛。喂，我諗今時嗰日嗰個節目主持人，佢真係 不會有空間俾你出到咁嘅生輝出嚟。 嗱，嗰次就係咁樣嘅，嗰次就係因為 其實你唔係嗰句説話唔係事先講 嘅，唔係嘅，嗰、那個係嗰次係喺奧海城嘅九西嘅選舉論壇，嗰次應該就係鬧，係 啊， 咁然後咧就我哋就後邊就一排人喺度啊嘛，係咪？咁就我同阿李慧儀啦，嗰次係嚇，咁當時咧就係輪到呢、這個民建聯。咁啊，中港武咧就去問呢個陶謹申，咁佢就唔俾陶謹申答，就咪排陶謹申第二位嗰、那個，就要佢答。 執品回標 係啦，就關於嗰間有限公司嘅嘢啊。咁就答咗一嚿嚿啦，跟住就係咁扯住佢燒佢時間，即係呢個陶謹申完全無招 嘅。跟住嚟緊， 咁跟住輪到我去問問題嘅時候，得我靚仔，我而家招呼你。 原本你唔係噶，你話你講啊， 我原本係招呼阿基嘅， 係啊，馮檢基啊。 我原本就諗住搞啊馮檢基，結果我話：唉、哎，阿基你救人啦，我而家招呼你靚仔，因為佢太串啦。係，咁就噼哩啪啦講咗一輪嘢，鬧佢民建聯。跟住唔俾佢講，一路燒佢時間。咁、到最後咧，就發動後邊成班同我一齊叫民建聯 張無恥， 係咪？哇！星陣屋 係啊，係 咪？ 連早少年啊，陶謹申後屘自己都嗌埋， 佢跟我嗌，嗌得好有興趣啊！佢成個民主黨跟我哋嗌，係咁呢個嗱，我哋幫拖啦， 係咯， 即係路見不平。 你又點想象到今時今日去到呢、這個即係2016年嘅時候會咁樣咧？即係有陣時啲嘢咧。你哋因為 其實到2012年咧，即係上一次嗰個選舉論壇已經係好悶嘅。 係啊， 我已經覺得好悶嘅啦。你明唔明？因為其他嗰啲人佢又唔會問我嘢俾我答啊嘛。你明唔明？咁我真係好戇居企喺度。 佢唔想俾個生輝嚟。最簡單，因為如果譬如話佢是不行嘅，佢屌你兩句嘅。喂，嗰句生輝出咗嚟，隨時佢唔見咁成幾千票。嗱，我之所以睇樣嘢就係話咧，你哋即係年紀咧，可能廿零歲啦。你如果適當時間咧，你 十幾歲啊？ 十幾歲啊？ 係啊！ 睇翻2008年、2012年嘅鬱敏嘅選舉論壇入邊一啲片段，即係特別係我頭先講嗰個題。 咪仲有2008年最經典就係毛孟靜嗰個啦。咁有啲人後來就解讀成為我懟冧咗佢。係咁其實佢係撩鬼攞命，成件事好清楚嘅嘛。嗰個就係香港電台電視部嘅論壇啊嘛，我仲記得啊嘛。咁所以其實喺選舉論壇裏邊咧。即係你睇下候選人，最緊要佢即時反應。你準備幾多嘢都冇用嘅，你喺度噏你啲政綱都係嘥氣嘅。你明唔明啊？就喺嗰個互抽嘅環節裏邊，你最緊要嗰個現場嘅反應。 你出唔出到一兩句説話喺啲體？ 咪要有弊啦，所以我哋即係俗語所講要有生。 你嗰句民建聯最無恥，我哋攰到依家都我 又喺街後來做 T 恤添啦， 係啊，喺街度見到民建聯叫民建聯， 變咗禮儀， 民建聯最無恥， 變咗禮儀廉啦。 咁收尾又加多句。民主黨更無恥，係吧？咁呢個事後嘅啊， 咁啲選舉論壇咧就即係其實而家冇乜可觀。 唔係我自己一個感覺啦，即係大家唔好期望咧，今年會出到2008年或者2012年嗰種效果。個播映嘅時間、播映嘅方法都盡量將呢樣嘢。 其實我曾經想過咧，譬如上一屆我都即係俾我即係排第二嗰、那個就阿達明啊，即係達 葉達明， 達埋去講嘢啊，去回應啊。咁但係後屘都冇啊，係咪？咁就其實我覺得阿租夠抽喎，真 係係啊，應該俾佢試下。 係啊，有一兩場咁就等你 抽。我而家喺嗰啲地區論壇同你抽緊嘅。 我知道，但係去到電視嗰度你都唔使錄㗎，你錄咩啫？選過咁多次， 你對住啲老油條同埋啲美女們咧，好難 頂。唔緊要㗎，你可以同佢抽啊嘛，大佬係咪？誒都得㗎，而且我哋嗰區咧都好容易抽嘅。 我而家問老鼠芬。你今日 P 咗圖未？ 係， 咁佢即刻哇發曬癲啊！ 佢會發癲啊！你誹謗我， 係啊！ 我呢張相係冇 P 圖嘅， 係啊！咁你話大家即係答啲問題，你話對啲選民個投嗰個票有咩幫助冇幫助？ 唔係，但係喺個政策辯論度咧，你因為個時間太短，你冇辦法有一啲比較即係有水準。 我就係舉一個例子嗱，你而家香港有兩個最大嘅問題。其一就咩咧？其一就係嗰個確認書嘅問題。你點可能期望喺一個分一分鐘或者兩分鐘嘅辯論入邊，去將呢個問題講清楚，甚至去說服大家呢個設其一。第二樣嘅廉署嘅問題， 我亦都唔相信話你嗰一分鐘你可以即係去令到個候選人去表達或者講得清楚，而家究竟廉署呢個情況對香港嘅將來嘅影響會點啊？同埋你點入咗立法會點做法？講唔到嘅， 講唔到， 講唔到嘅，你完全講唔到。 就算嗰日我睇四眼將住呢個許智峯講嗰個領展代價，咁佢都特登即係民主黨呢條僆仔扯，我哋而家有去抗議，有咩咩咩咁一大堆呢啲噶，講呢啲廢話噶，係咪？咁其實咧，即係當然四眼佢就冇去繼續即係去啄佢啦，只係一路佢就反問翻四眼，咁你哋去咗邊啊？你有冇去抗爭啊？咁咁如果我咧，我就會問：我屌咧，你走去做咗壞事，跟住叫我去抗爭嚇？咁我應該向你抗爭啊！係 啊， 係咪？你支持領匯上市噶嘛？係咪？你而家走嚟問我，你去咗邊啊？你議員公民去咗邊啊？我哋抗爭嘅時候領錢，喂大佬撲你個街，係你支持領錢上市嘅，領匯上市嘅。你而家問我，你哋去抗爭嘅時候，我去咗邊？你呢、這個你使乜去抗爭啊？大佬你支持佢上市嘅，你而家抗爭係假噶嘛？你係贖罪啊？係咪？咁而家你叫我去抗爭，你做咗壞事，跟住叫我去抗爭人哋。咁系咪應該抗爭你咧？ 係咪？即係咁啫嘛。 咁所以你要就要靠你，即係嗰即時嘅反應同埋你。嗱，呢個係一個所謂邏輯思辨嘅問題嚟噶嘛？係咪？你要將佢扭翻過嚟先得。咁所以呢啲其實有得學嘅，佢一定要開班教嘅，大佬真係係咪？呢啲例子即係揸住嗰啲片段出嚟放喺選舉論壇啲有噏嗰啲嘢。 但係咧，頭先佢講個民主黨呢個等嘅答法咧，事實上呢個波動安實嚟嘅。你唔使淨係睇佢而家嘅講法，你睇網上都係噶。你而家日日每一日都係話，如果逢親有啲事情嘅時候，一定係問你熱血公民去咗邊，普羅去咗邊啊，城邦派喺邊，陳雲去咗邊噶嘛？你睇而家全部都係啲嘢嚟噶嘛，係嘛？所以嗰個有得學嘅，即係佢哋實際上咧已經後面有一個系列嘅模範答案㗎啦。佢到期就嘔咗嚟嘅。咁問題你點樣去即係將佢扭翻過嚟咧？睇你臨場個反應係點樣，係咪啊？ 其實呢個咧就唔容易嘅都。咁因為我見其他人就真係，尤其是而家嗰啲即係大黨派嗰啲候選人，都唔係好掂嘅，咦我咁樣。咁仲有一個問題就是、去到大家搭聲啊，喺度扯蝦咁啊嗌嘅時候，已經係屌大佬都聽唔到你講乜。 唔係，我有一樣我真係想問下你喎，你又趁住翻即係後生仔喺度啦。點解每一次鬥大聲時，你一定贏嘅咧？ 我把聲大過佢哋， 你把聲好沙嘅時候。 咁但是改過佢哋嘛可以。 我點解你可以改過啲？ 唔係我慣咗大聲啊嘛，可以。咁佢哋唔慣佢咪大佬佢喺喉嚨度係咁嗌出嚟噶嘛？佢哋係你明唔明？ 我有一次見阿李慧瓊都想同你鬥嗌啊！佢嗌下佢哋謝曬謝唔出聲。 不過我覺得呢個鬥大聲都冇乜意義。 冇啦，去到而家就冇啦。 而家係冇乜意義嘅，基本上係已經係嘛？咁因為其實喺個辯論時間太短，你。基本上都討論唔到問題，咁但係俾公眾嘅印象就至少你要即係講嘢好清晰。嗱，譬如上次新界東補選咧，即係梁天琦個表現咧，就大家印象好深刻，就因為當時成個選舉係單議席嘅選舉，咁然後主要就係得嗰幾個候選人，焦點就放喺楊岳橋同埋梁天琦身上，咁佢咪出到嚟咯，係咪啊？同埋佢講嘢嘅時間會相對長啊嘛，啱唔啱？你得幾多隊人啫？嗰次補選係嘛幾隊人嘅啫嘛係咪？咁但係而家你講緊廿幾隊喎，係咪啊？咁你冇得冇機會冇個足夠時間俾你表現啊嘛！你好簡單一個議題，即係本嚟你要三分鐘先講得清楚嘅，而家俾三十秒你講。咁呢個係咪要即係你嗰個所謂表達能力要相當強先得？係嘛？譬如梁美芬嗰啲，佢嗰三十秒，永遠都唔到題嘅，咁你點搞咧？係嘛？佢講三分鐘都唔到題嘅，佢係一個長最有長處，就係講説話好似好流利，但唔知佢講乜，內容係咩咧？唔知，即係佢冇重點啊嘛！即係有時我哋成日笑啊泰博，講重點咁，就係咁解。講重點， 佢話重點唔係呢度， 重點唔係呢度，就係咁啫嘛。其實係咁，其實呢啲咧，大家即係。 你哋去即係觀察呢個選舉論壇咧，因為到時咧就即係選舉論壇裏邊咧就就需要我哋呢班年青人喺後邊 聽下啦，對， 做啦啦隊，咁你可以聽下係嘛？咁當然我哋未必一定要咁齊人係嘛？可能要睇睇情況啦。佢如果要俾幾多位我哋先得， 唔係多數户外啲先多啲嘅。如果錄影嗰啲，佢而家因為佢話佢連休息室都未必夠位俾我哋入啊。啲廠都未會咁大，所以每個候選人帶得一兩個去。咁如果室外嗰啲，咁當然大家就可以一齊參加啦。 OK， 咁啊，稍微休息陣。嗱，我哋有其他嗰啲戰友啊，未到啦，係咪？包括黃仁達啊，仲有阿泰啊，咁樣。咁我或者我而家冇落雨啦，叫啊，頭先都係仲係落緊雨嘅。咁我哋有啲街坊咧，一陣就會落嚟嘅，聽到聲就啊。咁今日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好大規模嘅所謂造勢大會，而只係我哋利用喺我哋呢個選區，我哋嘅辦事處喺呢度。咁我哋聚啲人喺度話俾大家聽，係喺嚟緊嘅九月四號咧，黃毓民會參加立法會選舉，爭取連任。我喺七月二十六號報名。咁但係咧，選舉管理委員會到而家咧都未確認我參選資格嘅。咁啊，關於嗰份確認書咧，我就自己製作了一份確認書簽了交給他的，因為他要整一份確認書，就說你在這個即簽署這個提名表格的聲明裡面已經是示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現在要告訴你請你確認這個示明擁護基本法是包括以下條文，第一就第一條，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屬於中央人民政府，即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第一百五十九條第四款就是話，修改基本法是必須要不能夠違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咁呢三條要你示明擁護基本法，包括呢三條，咁你係咪廢話嚟嘅？基本法可以抽三條出嚟示明你係擁護，咁即係其他唔使擁護啦，係咪咧？咁所以我咧就整嗰份確認書，就印咗一百六十條基本法嘅條文，再加三個附件，我就話咧，我示明擁護基本法咧就係包括基本法第一條至到第一百六十條同埋三個附件。嗱，講起呢、這個所謂確認書咧，當然大家睇報紙就知道都係有好多爭議、好多風波啊，簽啊唔簽啊，邊個係鬼啊，邊個妥協啊，邊個跪低啊，或諸如此類。咁就你係中曬呢一個即係港共政權嘅詭計。但係到今日為止，葉普成五個即係準備參選嘅同志，到而家都未被確認參選資格，包括頭先企喺度嘅鄭錦滿 ，OK。同埋陳文博士、鄭松泰博士，仲有黃楊達大亨，係嘛？都未確認嘅。咁我估計咧，最遲喺下個禮拜一，佢就要確認我哋嘅參選資格。否則嘅話咧，我哋就冇辦法去參加今次嘅立法會選舉。嗱，呢個係極為荒謬嘅件事。梁天琦嘅情況又非常之危險，仲有一位陳浩天都非常之危險，可能有機會啊。褫奪了他參選的資格都未定。如果在下個禮拜真的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可以告訴大家，香港是已經壞了。我們這裡的老人家或者我們的後生仔所面對未來香港的局面，將會是一個極為不堪、共產黨可以全面控制的一個局面。我們今天鼓其如勇爭取一個最大的空間，希望可以由我們香港人去修改這部基本法。基本法一百六十條加上三個附件，其中有很多條文其實就是保障了今天我們香港即是行之有效的一些制度。國師的理論其實一點都不艱辛，他說香港本來就已經有個實然主權。什麼叫實然主權？他不是真正是一個國家的主權，但是他有實際的那個主權，國家那個地位和那個實質在那裡。我們用的貨幣 是港幣，中華人民共和國用的貨幣是人民幣，是吧？現在人民幣才是 在香港通用的，大佬它都不是正式一個可以在全世界實即叫做通行的貨幣，是吧？貨幣不一樣，我們有獨立的財稅制度，香港人納稅是不需要上繳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獨立的財政制度，還有我們參加一些國際的組織，如果是經濟的組織是用所謂關稅區的名義，是吧？一個獨立的關稅區的名義去參加亞太經合啊，所有這些國際組織，你大陸派個部長或者國家主席去參加亞太經合領袖會議，部長級會議，我們這邊亦都是派一個即是官員去參與的，一樣的。那這個是不是實現主權？還有講明是一國兩制，你就資本，你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是我們這裡是有民營的媒體，民間辦的這個新聞媒體，中國大陸絕大部分的媒體可以說100%是由中國共產黨控制，所以這媒體姓什麼？叫姓黨，是共產黨的喉舌，是不是不同啊？我們要舉這些例子實在太多，但是既然是這樣，不河水不犯井水，所以相安無事咯。但是過去這19年，你河水不斷犯井水，不斷伸隻手上來搞香港，除了大量的新移民殖民香港，剝奪我們的資源，還有在政治上一而再再而三你帶頭違反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很清楚的，在第三屆開始政府是由香港人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的議席按照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但在2004年，共產黨用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方式，將原本政改的所謂三部曲改成五部曲，加強了中共對香港直接的干預在政制發展上。再來2007年，這個人大常委會決定確定了香港永遠在可見的將來，但你不要在此終止，你現在即刻走，我告訴你不要在玩東西，成日路快點走 OK， 阻住我講話影響我心情，沒有規矩你走出來講話，不要此終止 OK。 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到2015年有這個831決定，於是到出年立行政長官選舉都是1200人選，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又是70個議席，功能組別一半，直選一半，跟住分組投票不變，到2020年都是咁。成日話我哋違反基本法，邊個帶頭違咁違反基本法？中國共產黨。我哋提出呢個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就係我要將呢個修憲嘅權掌握在香港人的手裏面，所以我們今次不單止是一個選舉，它是一個運動。今天有個記者問我，你又說不選的，現在又說選，有些人說啊你年紀大，我又不覺得我有多大，我真的不是很想選，但是這個運動有其他人的參與，有幾位年青的朋友，黃亮達、鄭錦滿、鄭松泰，還有我們的國師，他在嶺南大學被這個鄭國漢這個十分賤格的校長，我不是在這裡說，我在立法會他出席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時候，我指著他被我罵 OK 炒魷魚，是吧？香港整個本土運動發展到今天， 到共產黨賴曬尿，特區政府謝曬，要用啲好橫蠻嘅手段嚟阻撓呢個本土派嘅候選人參選，都係由國事開始，由陳雲嘅城邦論開始，成個本土嘅論述形成咗，其實好簡單，就係我哋要保衞香港現有所有嘅嘢，唔可以俾人侵奪。共產黨唔可以喺香港建立佢嘅外來政權。呢一個港共政權以梁振英為首，只要你唔係我哋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嚟嘅，你就係共產黨所允譯嘅一個外來政權。而呢個外來政權係必須要由我哋香港人用一個和平嘅方式將佢推翻。呢一個係非常之清晰嘅，可以話俾大家。所以今天我哋呢個運動，有咁多年青人參與，鬱敏一息尚存，精神仲係非常之好嘅時候，我係不能夠置身事外。我亦都唔係貪圖呢一個議席，我亦都唔係一個好謙虛嘅人。面對而家呢一個立法會選舉89張名單，好龍西有15張去爭6個位，我真係眯埋隻眼我都會當選。對自己要有信心，係嘛？咁記者問：哇，咁多人爭，你驚唔驚啊？後生仔挑戰你，我係有得挑就最好啦，係咪？怕咩咧？係咪最怕冇得挑啫？係嘛？有啲人挑戰我梗係好啦，係咪？不過我就唔會因為咁放輕手腳，因為我要拉抬成個運動，所以我喺呢個區度，我哋一樣有好多義工，有一班年青人，大家睇到呢班後生仔不斷做街站，去宣揚我哋呢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呢一個理念。點解要永續基本法？有頭先我記者問過啊，好難明白你啲理論，我有幾難明啊？國師嗰句最好噶啦，30年後你間屋係咪你嘅？你有冇諗過？嚇、啊！2047年你而家買咗間樓，2047年仲係咪你嘅？知唔知啊？唔知，唔知咪係咯，大佬。如果要永續基本法，就係30年後間屋都仲係我嘅，有幾複雜啊？永續基本法，爭取香港嗰個自治權真正嘅實現，有幾複雜啊？呢個理念講俾我哋呢度啲阿婆阿公聽，個個都明啦，係咪嘛？香港出現咁多問題，無論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民生問題、教育問題，所有歸結到最後就係一個根本嘅結構性嘅問題，就係、是、個基本法，我哋冇辦法自己去修改。生果金65歲要資產審查，係咪？上次2008年掟第一隻蕉，就是、因為曾蔭權話要資產審查，70歲都要咪掟佢咯，係咪？長者生活津貼要資產審查，浪費公帑，同埋刻薄我哋啲老人家，修改基本法可以解決呢啲問題。